谢池从报纸里抬起眼，见他穿着细格子裙、黄色小皮鞋，烫着最时兴的长卷发，甜甜地朝自己笑。坐吧。 你这个旗袍在哪儿做的？真好看。 地下做的。 啊？ 南京。 这是什么绣法啊？真好看啊。 乱绣。 乱绣？还有这种绣法？你逗我玩啊？ 真的是乱绣的。 那我能仔细看看吗？ 谢池没有拒绝，漂亮女人坐到他旁边。 哎呀，绣得真好啊。 谢池见他这亮晶晶的双眼，忽然说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帮你绣这个小玩意儿。 你是绣娘？ 算是吧。谢池从包里拿出一小团针线，他总是随身带这些，必要时候绣花针也能有大用处。 你怎么随身带着这些呀？ 无聊时候绣两下打发时间。 哦， 我觉得绣领子这里比较好。 可以啊。 想绣什么？ 跟你这个一样的。 我这是黑脸，绣在黑色布料上恰到好处，到你这衣服上就太跳眼了。 那怎么办啊？ 用白线。 会不会看不出啊？ 隐隐约约才好看，若是绣上一朵红色，不觉得显俗吗？ 有道理。 不要乱动了。 好。哎呀，你皮肤真好，细皮嫩肉的。你是南方人吧？ 嗯，江南。 你们那边水土好，美人多。这个要多少钱？ 不要钱。我刚来新京，人生地不熟的。要不你给我讲讲这里的事儿吧。 可以啊。你想听哪一类？吃喝还是好玩的地方？ 讲讲人吧。 人？你不会是想听那位的事儿吧？ 哪位？ 从前紫禁城里那位啊。 没兴趣。 那你想听什么？ 小吃龙二。偶然听人聊过几句，似乎挺有意思的，听说过吗？ 当然听说过，他可是臭名昭著，尤其是在女人里。 怎么了？ 心狠手辣。 谢池没有掏出什么新鲜话来，漂亮姑娘絮絮叨叨讲了一堆男女之事，听得他心烦。他快速绣好一朵莲花，便离开了。谢池回到旅店，等天黑又下了楼。刚走出去不远，被何峰拦住。 你乱跑什么？ 腿在我身上，要你管。 信不信老子把你腿砍了，装两个轮子一路滑到北平。 吓死我了。何峰跟在他后头，盯着他的腰臀。 几年不见，变了不少。走起路来都摇曳生姿的。 跟着我干嘛？ 腿长在我身上，要你管。 哼。谢池冷笑一声，继续走。谢池去打了半斤酒，何峰站在酒坊路对面看着他，等他提着酒走回来，上去一把抢过来。 娘们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 拿来。 小池君，这里。 小池君。又有新欢了。 何峰迅速地拉过谢池的手腕，将他搂在怀里，宽大的手掌托着他的后脑勺，将他按在自己的胸口，完美藏住了他的脸。 高桥君， 这位小姐这是怎么了？ 喝了两杯，醉了。 谢池安分地贴在他怀里，抬眼看着他细长的睫毛。 该带他尝尝我们大日本的酒。 高桥看向谢池手里提着的酒瓶子，他忽然贼眉鼠眼的尖笑一声，靠近些，用手挡着嘴。 我不会告诉美智小姐的。 唉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 快去吧。 何峰揽着谢池离开，走远些，谢池问他，美智小姐是谁？何峰不搭腔。你的日本相好？ 不该问的你别问。 藏着我，怕被相好的发现啊。 你这么漂亮，万一被他看上了怎么办？ 小池君这么厉害，护不住一个女人吗？ 哪有你厉害。 进了房门，何峰扯了扯衣领，谢池背靠墙看他。何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塞进他手里。 滚回去，就别再回来了。 谢池举起来弹了下票边，慢慢将他撕了。何峰上前一步，握住他的后颈。 非要惹我生气吗？ 我有钱，不用你的肮脏票。